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修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火力调频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九八二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大家好，我是所长涛涛。 大家好，我是研究员易歇。 大家好，我是研究员小贺。 我每次都发现开场我这个篇幅特别长，很容易出错吧。 但是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我能晋升一下，变成副研究员或者是副所长之类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帮你说开 头。我觉得你当副研究员可以。 我也觉得可以。 是不是没有人主动请要当副研究员的啊？嗯， 所长所长副所长。 嗯，这个随着时间慢慢来到九月，我相信很多同学们已经开始陆续的开学了。而对于大一新生们来说呢，当然除了大一啊，比如说初升高啊，然后还有小升初，在这个节点都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军训。 没错。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识的一个今年马上要进入大一但是还没有开学的一个同学，他发的一个朋友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现在同学们啊，晒宿舍的晒宿舍啊，晒军训的晒军训，而我如果再不走，邻居们都以为我没有考上大学， 还在家呢，还没去报名。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有的大学其实它开学比较晚 啊， 就可能九月十几号才开学。当别人都开始刷军训、刷这个新生宿舍的时候，他还在家里待着， 还在家里打王者荣耀。 也不一定吧， 这确实挺尴尬的。 就如果还在家里等待怎么办呢？听我们上一期的节目，还是上上期的节目。 哎，对。应该打包些什么东西去学校。 对对对，你没发现我们这是个系列啊，对不 对？ 对， 每一期好像都可以顺延下来。 是，说到军训，我觉得你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你们曾经在大一的军训的经历？ 嗯，很难忘。 很难忘。 嗯， 我说的是一个词儿啊，他说了很难忘。你呢？ 我用一个词，惨烈。 惨烈。嗯，好，没有人问我吗？好，不重要。 你就直接说吧。 我觉得是。没什么印象， 是 真的，我对军训的印象没有太深了。待会儿我会告诉大家原因是为什么啊？ 因为你年纪比较大了。 那看起来还是比你年轻一点。好吧，这个我们几个来回忆一下我们这个军训的经历，给大家来抛砖引玉一下啊，看是否能勾起大家曾经军训的一些回忆。首先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于军训肯定也像这个一星说的一样，就是 难忘， 难忘， 难忘啊。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 累，对不对？ 其实我还想用另一个词，就是安逸。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时去军训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这个体质比较弱的女生，就是站着站着呢就会突然晕倒。 是真的晕倒了？ 是真的晕倒。 好的。 就是低血糖可能突然发作了，就晕倒了。然后我当时就也站在那儿站军姿嘛，我就在想，哎呦，什么时候我能够晕倒呢？站了两天，两天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晕倒。就在第三天的早上， 我终于晕倒了。 我没有晕倒，虽然就是也有点惨吧，但最后呢，就是后来几天军训我就没有参加了， 也不用说没有参加了，就站军姿那一块呢，我就站一会儿就可以休息。因为早上起床，就大家集合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因为他特别着急，就拽着我往那个楼下走。然后早上睡得迷迷瞪瞪的，也没睡醒，然后一脚踩空，就直接把脚给崴了，然后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接下来的军训，就基本上就教官也不忍心让我就一直在那站着，然后一直到军训结束，我们教官就叫我瘸子。 哎，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 我觉得宁可吧，不能宁可军训也不能把脚伤到，对不对？ 是是是，但是我是开玩笑的啊，这个，虽然他一直想晕倒，但是最后把脚给崴了，也算是另外一种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曲线救国。 你刚刚说就几天的时间，你的军训总共多长？ 半个月吧，十几天， 那还好，差不多哈。这我跟小贺是被拉到了北京的 八达岭的长城下方， 对对对，很远， 很远 那个地方， 很远地方。 然后呢，这个我还印象是挺冷的，对吧？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入秋了， 对，超级冷。 但是为什么我会印象没有那么深刻？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军训啊累又艰苦。那的确那个时候我们还挺艰苦的，不过累我觉得倒称不上，是因为我们在后阶段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怎么军训的，对不对？ 对， 是男生，对吧？ 因为 你们不累吗？ 我们学校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因为男生比较少嘛，所以后来男生呢就开始扮演了这个场务的角色，例如说帮着搬点什么东西啊，搬水啊，然后跟着队伍保护啊，什么等等等等， 这些我都没做，我就记得我坐在场边看女生军训了。 就男生都不用训的？ 没有，到后来是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汇报演出吧，对不对？ 对， 就是会走一个仪式 展示嘛， 但是我好像没有安排男生走这个过程。 对，最后就是安排几个男生去钻火圈了。 啊，对对对对对， 钻火圈 了。其他的人其实就没有这个压力，那在最后的几天大家就没有太用心的在军训了，我觉得教练其实也没有太大压力了啊。 每一年的军训好像说每个学校和每个学校之间还会有不一样。 对， 就是前一级的同学跟这一级的同学，比如说我们上一级，我们师兄师姐当时就跟我们说，哎，可能你们男生女生会分开训。当年呢，就是男生去的那个地方条件特别艰苦，就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没有自来水，得自己打水洗澡。他们是去虎门那边军训，然后女生呢是在广州番禺那边的一个就是军事基地。然后当时我们就以为男生得去虎门，结果到我们这一届的时候呢， 是全部去了虎门， 全部去了那个就是广州番禺，对，环境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那还真不错。 我觉得是这样的，把男生女生分开训呢，其实不太好的一点就是军训嘛，除了锻炼大家的意志之外，更加是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能够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来， 增加感情的一种方式。 对，就是女生跟女生关系很好，男生跟男生关系很好，然后军训回来之后咱们又放了一个国庆的假期，国庆假期回来之后突然发现男生跟女生还不认识， 对 对吧，就很尴尬。 其实说到军训，为什么我用惨烈来形容呢？就是像刚才涛涛讲的，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体力的训练，主要还是集中在最后一天的这个军事汇报演出上。然后当时呢，这个男生呢就被分到了说这个叫什么消防演习的活动表演当中，派了四五个男生去钻火圈，就是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训练平时都没有真点过火，到真正那一天呢，的确点了火。其实我觉得点了火呢也不可怕，因为那个火圈真的很大，但是我们有一个同学，有个男孩就紧张过度， 就是晕倒了。 没有，他钻火圈的时候把那火圈碰倒了。 哎呦喂， 但是说来了就是不会有很大的危险嘛，但是的确就是我觉得很惨烈，那个画面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刺激。 你这是纯属看热闹的心态，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对对对， 刺激， 这讲出来就是有一种那种庆幸的感觉，是吗？庆幸挑选的不是你。 对，但那会儿就是说要挑选这个体格精干、骨骼出奇、 画风惊奇的人， 画风惊奇的人，对对对， 这个，就我们两个，这个对于这个感受应该差不多。其实我们三个，我觉得不能代表完全是大家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还是有很认真在军训的同学。那毕竟，其实我们一直讲的，我们两个的军训很轻松，但其实我们还是站过军姿的。 对，站过军姿。 我是绝对站过前几天，还是前几天说的，好像没有很大的底气一样。 其实我也有好好站军姿了，就我觉得站军姿。 就是后来真的很想站，没办法了，是吧？ 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好好去站军姿，其实是对你自己个人意志品质的一种锻炼。就是那种明明就是好像那个汗啊，就是已经在吧嗒吧嗒往下流，但是你自己呢，还得以一个特别这个站得笔直的一个身形去。就是蹦在那个场上，就是那种斗争，其实是 挑战自己。 对，现在回想起来还其实蛮有意思的。 对，那其实对于很多还没有开始军训的同学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些小小的这个建议啊。这个建议不光是从你准备的这个物料上来说，心态上也有很大的重要。这个首先就是态度，要从心里有打算， 不要害怕，要有自己坚定的信心，小小的军训不足畏惧，只需小视它，这样就会从容面对，心里有准备，万事俱备。 嗯，没错， 这是网上写的，不是我读的。哦，是我读的。 就是你读的一段网上的文字哈。 啊，对，你觉得这态度重要吗？ 还挺重要的，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端正这个态度的话，可能你没法坚持15天，确实挺枯燥的。而且呢，军训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啊，就是教官不会允许我们把手机带到那个军训的场地，除非你自己回宿舍之后你可以拿着手机玩，这个没人管你，所以其实是一个还挺艰苦的一个环境。 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对于手机的依赖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军训肯定是不会让带手机的，你最多只能说塞在你那个豆腐块的那个被子里边， 你们 军训完了再去拿啊，这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呢、这个彻底离开手机会不会影响特别大。 说到这个事情呢，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是去年军训的时候，一个大学里面开学不许学生带手机，这个班里面呢有17个同学，但是还是毅然决然的带手机去了，老师呢就很生气，找了一个布袋说你们都把手机交上来，我帮你们保存，然后呢在当天晚上的时候呢，17部手机全丢了。 全丢了，失窃了。 就是老师没有管理好那个， 对，老师没有管理好 啊， 方便了这个军训时候的窃贼。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啊，在提醒大家 一锅端。 提醒大家军训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防盗也是很重要的，贵重物品啊， 还是不要带去了， 不要带了，对吧？ 对，手机毕竟现在手机的价格也确实是不便宜一个，都大几千的。 你们当时军训的时候有那个站岗吗？夜晚站岗？ 有。这当时是轮班制的， 对， 还穿了个军大衣呢。 是我当时就是被安排到3点到4点钟那一岗， 哇， 就真的就睡得正香的时候，然后 被摇醒来了， 对，被摇醒，然后那个站岗。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那个非得要站岗呢？就是大晚上的这个大院里也谁都没有，就连一只猫都没有，猫估计都已经睡了。就我和我另外一个就是搭档的一起站岗的，我们宿舍的一个女生，就我们俩大眼瞪小眼，然后就这样看着，就真的就不知道怎么过的那一个小时。但是其实你说这个站岗，你想我们可能这一辈子也就经历那一次了， 也不一定，话不要说太多。 你觉得我还有可能去当兵是吗？ 我觉得你有可能会带学生军训 啊。你觉得我有可能去当教官当老师？ 那这个军训就垮了。这个我其实我觉得站岗我印象没有很深刻的原因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男生是好像跟女生一起搭配站岗还是什么样的，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有的男生会主动的，比如说他只站一个小时他会帮你站，他可能就想跟女孩子联系联系感情啊，或者什么的。反正我怎么记得我军训的时候是别人帮我站的岗。 我们没有，哇，还有人替你站岗？ 对啊。 女生吗？ 男生啊。 男生替你站岗？ 对，我记得是某同学好像就说，哎，你今晚就睡吧，我就一次性站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 啊，那可能是人特别好的。 对，特别好。 啊，我觉得站岗确实，你想想，就是你偶尔去。我反正这一辈子到现在我只站过一次岗，到现在来说记忆犹新。所以真的我觉得对于大一刚要进校的这些新生们，如果你们的军训当中有站岗的这一个项目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 对，说完了站岗呢，我觉得防晒这点也要跟很多军训的朋友们要说一下。夏天尽管要过去了，但是秋老虎依然非常的厉害。 对， 如果你防晒涂不好的话，回来军训回来简直就好像你去了撒哈拉一样，绕黑三圈。 这个，哎，我特别有发言权。 对， 就很多同学说我刚进校的时候是白白净净的，然后我军训完了之后就整个黑了几圈，然后他们就说你看你都黑成什么样了，我说没事儿，给我一个月我就能回来，我就能白回来。然后我同学经常拿这个梗说，是因为你看，哎，他当时说他一个月就能白回来，结果大学毕业， 你知道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了他还没有白回来。 对， 所以可想而知这个防晒是多么的重要。 哎，说到防晒呢，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刚进校的女生也好， 对， 尤其是男生啊，可能搞不懂这些防晒霜里面就是 什么 SPF30 啊 SPF50 啊，然后还有什么15啊，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在军训的时候才对这个有区分的，才有概念的。 15块钱？ 不对， 25块钱。 当时我所理解的就是 SPF 的30可能它就只能帮你防晒30分钟，然后这个50是可以帮你防止50分钟。然后30分钟之后呢你就得再重涂一遍，其实不这样的。 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 哦，就是桑塔纳两千是2000块钱买的，奔驰600块钱就能买， 更讨厌。 这我，但是防晒是要勤于去补救的。 对，勤于要补。 对， 我还有一个要吐槽的，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说到这个美白这个事儿呢，就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班有一个大学每天要涂面膜的那个女生？ 哦、 记不记得？ 嗯。 军训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会发牛奶。然后他的牛奶从来不喝，军训期间全部都用来敷脸。 天，牛奶怎么敷脸啊？ 就是他用那个，他首先把那个毛巾浸到那个牛奶的那个， 然后把毛巾敷在脸上， 把毛巾敷在脸上，然后剩余的就用来洗脸，一直洗一直洗，每天都用牛奶洗脸。 很白吗？ 很白。 哦，那这个牛奶还是 有作用的， 用到极处， 还是有作用。但我就觉得很奢侈，因为一天就一瓶牛奶。 你们军训还发牛奶？ 有啊。 哦，那你们的军训不算艰苦， 对， 是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 有牛奶、有蛋糕、有鸡腿。 除了防晒之外，哈， 这 个个人皮肤的防护也应该带一些，对吧？ 是的，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穿衣服吧。 嗯， 这穿衣服呢，我们会发这个迷彩服，但迷彩服里面呢，大家可以穿一个打底的衣服。 对， 我觉得现在呢，如果你在特别是南方的同学啊，天气还在炎热当中，那你肯定会出很多的汗。现在我不像我们当时可能选择没有那么多啊。 没错， 这现在我觉得这种吸汗的衣服啊，或者那种运动衫呐、 速干衣啊， 速干衣啊，对大家来说是特别有必要的，多带几件在身上。 你一说到这个衣服，我就想到我当时，因为当时你想着去大学啊，刚开学，其实买的都是新衣服来着， 嗯， 就没有人会说把家里的那些旧睡衣啊，或者说穿旧了的 T 恤全部带到大学去。所以当时我去军训的时候，我一个师姐，就到现在关系都特别好，她给了我一袋儿，一袋儿她的那种旧衣服，就是。也是棉质的，吸汗的。他说你就每天换一件，然后换完就直接扔。 收了你多少钱？ 没有要钱啊，就直接给我的。还给了我一个小枕头，他说军训的那个枕头不好。 哎，我觉得你这个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给军训的同学们一个小的提示， 小贴士哈。 对，进校的时候呢，跟师哥师姐搞好关系，然后问问他们军训的情况，同时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就类似于传递给你的， 哎， 对吧？ 而且把自己家里穿过的 T 恤还可以带上，军训的时候毕竟还可以穿一穿嘛，对不对？ 现在可能准备来不及，已经开学了。 对，很多已经军训开始了， 可以去问问师兄师姐。 对 对，可以上他们的衣服架子上什么摘几个啊。 是，来，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说一点啊，这个穿的鞋子，我们好像也是统一发的鞋子，对不对？ 对， 但 是就是那种绿胶鞋。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所有大一新生都会听到的一个梗，就是在鞋子里面塞一样东西。 嗯， 对不对？ 嗯， 对，塞了报纸。 无论男生女生是吗？ 对， 你们当时也是流传这样。 也会。 因为其实就是那个鞋底特别硬，然后我们经常长时间站的，大家的腿会非常难受， 脚也很硌。 对， 嗯， 这个硌这个词呢，估计只有北方的同学才能够听得明白吧？ 那南方会说什么呢？ 嗯，脚会特别 不舒服。 哦，那我们不说，我们说不得劲儿， 不得啊。OK， 然后呢，这个大家会在里面塞一些东西啊，然后就会让自己这个好像是放了鞋垫一样，就会比较的舒服一点。 没错。 至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也不用说明白了，大家都应该知道，对吧？ 对， 反正是一个。说出来会哈哈哈哈笑一声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需要智慧啊，需要这个自己去发现了。然后呢，如果你已经参加过军训的话，我相信我们一说你马上就会懂。 是的。 如果你没有参加过军训的话呢，相信我，有一天你会用到它的。 嗯，是的。 嗯，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鞋子、穿衣、防晒跟态度之外呢，最最重要的就是纪律。 没错，我们参加军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纪律两个字儿提到自己的身上来。 嗯。服从命令是天职， 没错。 作为一个军人来说的话， 就两个字，服从， 听话， 四个字，绝对服从。 对 对啊，这个教官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无论你之前在家里是个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千金小姐啊，或者什么的啊，到了军训的地方就该听教官的， 没错， 你干什么就该干什么。 这句话我特别认同啊，不管你是阿里山的公主啊，还是哪个国家的王子，我觉得到了军训的这个场地上、操场上，对你来讲，遵守纪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说回来了之后呢，因为到大学啊，很多东西啊都需要去自律。在军训的时候呢，你可以有机会、有条件去学习如何来自律，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是，我觉得其实军训呢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收获的。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还会告诉大家，这个军训不要看着苦，但其实收获远远会 大于你所想象或者看到的东西。 嗯， 那其实现在的军训呢已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 没错， 你会发现哇，无论是新闻也好啊，还是这个学校啊，都是出各种各样的花招。 嗯， 不过呢我觉得也是丰富了大家一种体验吧。我们可能觉得军训对于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定义就是拉到军训基地或者就在自己学校里面，然后拉一些教官，部队里的教官过来， 嗯， 带大家踢踢正步啊，唱唱军歌啊， 嗯， 啊是吧，完全的这个部队化的管理。而现在呢，这个我看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就是写在杭州啊，这杭州有一个学校呢，虽然是高中啊，高中的新生们在忙一个事情，军训。他们这个军训呢是干嘛呢？就是去跟消防队员去学这个救火呀，还有那些我们经常会在电视节目里看到嘛，比如说爬到高楼上面啊，然后把这个管怎么衔接上去啊，怎么救人，这样这方面的一个学习。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种另外一个角度的军训吧。 嗯，军事化训练嘛，就是练习怎么去这个救火，跟消防官兵在一块儿。 对， 嗯， 没错。 那其实说到这个军训里边，就是跟着这个教官一起，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听教官的话呢？就我说了，就是因为我腿瘸了，当时没有办法那个走正步啊，没有办法站军姿嘛。 嗯， 但是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就拽着我走的那个同学，特别着急要跑去军训的那个同学，因为他的态度特别端正，因为他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做得特别用心，而且教官交代他什么事情都是四个字，绝对服从，所以最后他被评上了我们班的标兵。 哦，这还挺好的哈。 是， 就刚才像涛涛讲说这个花样的军训嘛，是不是？ 是。 也另外一条新闻也是发生在杭州哈，这个中学二中的白马湖校区啊，二中的白马湖校区呢是根据这个最近一部电影啊来配合的军训， 嗯， 就搞起了叫战狼式军训， 哦， 让学生们呢抱起原木，然后在操场上跑步，然后合作翻高墙，接受高压水枪的十分钟洗礼，然后 高压水枪， 对，然后让这些这个大一的新生们啊感觉很兴奋， 嗯， 他们 很兴奋， 他们表示说很喜欢这样的军训的形式。 其实我乍听起来我也会觉得兴奋的原因就是已经 好像 跟我们之前所定义的那种走在烈日底下站军姿啊，走正步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 就是它其实有花样，就是我们不是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情， 嗯，加入了很多的新鲜元素。嗯，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让高压水枪冲你十分钟，你还激动吗？ 不，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同学就是像站成一个人墙 那种， 而不是成一个人，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有一种大家齐心协力在干某件事情， 嗯， 更容易拉近同学之间。 开始小贺说到那个战狼式的军训，我以为是把格斗加入到了军训的这个 哦军体操 当 中，是吧？你们还记得跳那个军体操吗？嘿哈，是吧？当时都有那个军体操表演啊，那个好像哦，当时我记得就是像说这个花样这个军训嘛，还想到了就是说当时我们学校女生比较多嘛，教官还教我们一些什么这种格斗啊， 嗯， 就是什么防身术，对，防身术，对，啊，哦，当时我们还都被作为这个。 作为狼， 狼为大， 作为被这个殴打的对象。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 说到这个花样的军训呢，还有呢一些学校呢也搞起了很多的小花样，说让学生们呢去寻找这个老兵。寻找老兵， 嗯， 我觉得这还是也很有意义的哈。 在军训的过程当中去寻找老兵吗？ 对，学校留一个军训的任务，你们这一个小组去寻找一位老兵，然后向他请教说他当年啊参加战争的时候啊。 对，哎，这个是特别鲜活的一个例子。我记得我们当时还有一个拉练， 嗯， 记不记得？ 哦，对对对， 背上自己的行囊出去走个十几公里回来。 对 啊， 哦， 这个好像是我们上一届去虎门的师兄好像有体验过。 我 没 有走， 我们 还到深山里边去了，就是去拉练。我觉得拉练出去之后，比如说在附近的村里，你去找到那些刚才说到的老红军也好啊， 嗯，革命圣地啊， 对，然后去听他们讲他们曾经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言传身教，反而比我们在课堂里听教科书看影片要来得更加直接。 对，而且我觉得比站在那个烈日下站军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来的教育意义更深刻。 是，所以现在我觉得花式军训真的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不要再给军训定义上只是啊枯燥啊好累啊好晒啊， 嗯， 好辛苦这样的定义了，对不对？ 嗯， 哎，说到枯燥，其实我想问你们俩，当时你们参加军训的时候，你们班有过生日的同学吗？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你说可能没有过生日的同学，但是我们军训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秋节。 我们也是啊，谁都是啊。然后就弄了一个中秋文艺汇演，对吗？ 对，没错。 每个学校应该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晚上拉了一晚上的歌。 嗯， 就是这边唱罢女方唱的这种来回换啊， 拉歌， 嗯，对， 在那个中秋的晚上，大家边赏着月，边吃着月饼，边拉歌。 我们有拉歌，还有那个文艺汇演。 西山红霞归， 相亲相亲相亲， 你们俩就开始拉起来了， 就拉起来了， 可以可以啊， 团结就是力量。好，还说说回了，说回那个我们班同学过生日，因为确实军训的时候手机也不能用，也没有互联网，然后晚上其实挺枯燥的。但那天呢，就我不知道是可能是班长他在收集那个报名表的时候有格外留心，就发现了那一天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生日。然后当时军营里面也没有办法去买奶油蛋糕啊，什么都没有办法准备， 就准备了一个鸡蛋糕， 没有 馒头。 当时那个军营的食堂其实是有一个小卖部的，就去买了，把所有的好利友全部买了，就用一个好利友的那个蛋糕，就用那个好利友派给他堆成了一个蛋糕的形状，然后给他过生日， 还挺有心的， 还挺有心的啊。 是，这个我觉得就是经常也会碰到，如果班级里面有人注意到这件事，特别班干部们啊，这也是一个联系感情，或者让大家会觉得挺开心，或者啊好兴奋，跟给别人过生日，其实自己也特别开心的。 对，很开心， 对对对对， 我们就全班整个晚上其实就很开心，就现在到现在还留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看每一个人的脸就是跟那种小煤炭人一样。但是就是报 是 就是前面的那个好利友堆成一堆，就大家都很开心。 是，我完全从你的表达当中听出了你还是依稀记得当年那个开心的劲儿哈。 没错， 这个我们希望通过前半段的讲述，让大家对于军训可以有回忆，或者还没参加的朋友有一点点的提示，知道啊怎么样可以做好一些准备，也可以剔除掉大家心目当中对于军训的一个刻板的印象。那我们也稍微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跟你聊聊军训，待会儿见。 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嘿，我到底积了什么呢，遇见你这样的朋友，让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我到底积了什么德，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那些好的坏的对的错的你的和我的，会有那么一天都不重要了，那些淋过雨的流过泪的年少的忧愁，我都会记得我们一起走过。像 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耶耶耶， 有点难。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982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继续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大家好，我是所长涛涛。 我是一心。 我是小贺。 每当我说开场，我都担心自己说错，还好我坚持下来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军训这件事情。当然说到军训呢，大家就会想到部队嘛。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近年影视作品当中啊，还有这个综艺节目里面有很多的军事的元素，反而燃烧了很多男儿那种血气方刚想走进部队的心情。你们会觉得有吗？ 会有，不只是男生吧，我觉得女生有的时候看这种就是关于部队的呀，关于军人的这些片子之后，都有一种就是想要去部队里体验一下生活的感觉。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就大概好像是从2年前开始的这个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真正的男子汉， 真正男子汉， 真正男子汉， 真正男子汉，这个就会让一些明星去到部队里面去体验嘛。这个我觉得体验虽然看起来大家觉得蛮真实的啊，但是毕竟真人秀可能还会有一些编排，但我觉得确实通过他的渲染，你会对国防建设也好，或者是部队的生活，包括对于很多教官他们的生活有很大了解，包括里面参加就是对这些明星当教官的那个人都成为了网红。 对啊， 对， 就你还记得那个经典台词吗？你刮胡子，但那个袁弘说，我没有镜子，我就是你的镜子，是吧？ 对对对对， 印象非常深刻。 对，所以就是，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女生也是收拾东西说不让涂啊，不让怎么怎么样，就必须要绝对服从。然后检查部队里面你怎么几点起床，必须要比如说临时我们要响铃了，你就赶快要出来。那个还是很真实的感觉。 可能现在的孩子们是被这个真人秀啊或者是影视剧影响的比较多，但是就是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小学吧，我看过一部就是跟女孩子去当兵，叫《女子特警队》的这样一个电视剧，我是被它影响，就是影响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可以这么说。就是一直到小学，我整个的就是未来的志向，我都是想要当一名女特警。 所以小时候如果老师问你，你的梦想是什么？ 特警，女特警。 哇，比一般人的回答要高深一点。一般人可能说我想当警察，但是他答的是特警。 天哪。 对，因为他们执行的就是那种好像一般的 一般人或者是一般普通的这些部队没有办法去完成的很高难度的一些任务。 嗯，说到一心这个电视剧，我还想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大概两三年前特别红的叫做特种兵之火凤凰。嗯，就讲的是 也是女兵的， 女兵的 对 原先说特种部队里面不招女兵，然后来了一群女兵，哦，我觉得他们好能打好厉害，而且还拍了两部，这两部我都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爸特别喜欢看。我爸有一天跟我说哎呀，你要是个女孩就送你去当兵了。我说爸爸话说反了吧，应该是男孩送去当兵嘛。 对呀、啊嗯、 对， 但是就是可能爸爸是受影视剧的影响， 对， 觉得女兵穿上军装之后就英姿飒爽啊、嗯、对吧， 对， 就我记得好像芒果台也拍过一些就是又类似于是偶像剧形式的那种跟这个部队有关的这些剧， 像现在就有一部啊，是那个春风十里不如你嘛， 对、嗯、 一开始就是拍到女兵的那一个部分，就是先什么都不用说，头发先全部剪了。 哦，那一段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对， 那个是我看这个电视剧唯独好像只看了一集多，不到两集，但我觉得那个场景是非常真实，就是所有女兵进去之后， 嗯， 就要剪头发，因为他们好像是读医的，对吧？学医的还是学什么的，就要有一个多月还是几个月的这种军训，就是为期特别长，所以为了让大家统一标准呢，就要统一的剪去长发。我记得当时所有的女生的那个状态就是真的，因为剪掉女孩子剪掉头发这件事情是真的很致命的吧？ 嗯， 那我觉得还好。 那我们现场给你剪一下。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进了部队要剪头发的话，我反正是不会哭 啊。嗯，会抓人 也不会啊。就有一个那个里面的那个班长，他们班长不进去的时候就是短发嘛， 对 啊、嗯、然后主角周冬雨他不也说剪就剪了吗、嗯就是、 因为周冬雨在剧中的人设就是那种啊不吝的小姐姐， 嗯，可能我就是有点大咧咧的，就剪就剪呗，大家都剪那就剪呗， 嗯，就撒拉姐那种。 说到这个题材，我觉得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你看就是说我们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也会在地铁当中就是发现嘛，就是说什么我什么当兵光荣啊什么的，然后前不久在那个部电视剧当中呢，就是战狼里面也说到了嘛，说当兵可能会后悔一阵子，但是不当兵 会后悔一辈子。 哎，我当时有一个大学，也不能说是大学同学吧、 嗯， 他是另外一个专业的，但是是我们这个学院的， 嗯、 是个男生。然后他 读到大二就去当兵了。 没有读到大二， 嗯、 他军训完回来，过完那个十一，他就去当兵了。 然后他这个学位继续留着吗？ 啊、保留学籍， 保留两年好像是。 反正他就是 当完兵之后再继续读， 再继续读就可以了。 直到我们毕业，我都没有看到他。 那说明他从部队里面 考 了军校， 对， 他就走了军校那个系统了。 对，这个还有很多朋友提示说。说如果是部队题材的话，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王宝强的《士兵突击》。 嗯 嗯，对 啊，那也算是王宝强的这个成名 之作、 啊、成名曲、嗯、成名作，同时呢，也让大家看到了部队里面的点点滴滴。 没错， 我是觉得影视剧的作品确实会给大家带来很大心理上的建设，因为你知道，虽然很艰苦但是呢，你会有光荣的一面。你跟你的战友一块去执行某项任务的时候，当你们穿上那个军装的时候，当你们走过检阅台的时候， 嗯， 你们心里的那种自豪感是完全可以支撑你们抵消掉那些心理的恐惧和犹豫的。 你今天怎么这么正能量？ 是不是？说的我都想去当兵了。 特别燃 啊！对，我都想去当兵了，可惜没有机会了。 而且我感觉，无论是电视题材当中电视剧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电影啊，就是歌曲当中啊，唱军歌啊，也是件特别特别酷的事情。 你们刚才不是在上半节已经唱过了军歌吗？ 对啊，你们现在能想起来说哪几首军歌你们特别的熟悉吗？就是信手拈来， 信手拈来， 向前向前向前。 你刚已经唱过了， 我们的队伍是这首歌吗？ 像太阳， 对，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那真正男子汉里边好像也教了一首歌吧？ 对， 什么来着？ 能打胜仗， 作 风 优 良。好了，你这个破了嗓子就 当当当当，为祖国决胜疆场。 我想说一点，就是真正男子汉第一季播的时候，我真的把那首歌天天在脑就 循环了， 循环播放，我就觉得中毒了一样。嗯、 战士们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当当当当。 嗯，就大概了解这意思，不过调真的是走了啊，这个大家也见谅一下。 说到唱军歌，我上周采访了一个就是军旅歌手啊，他是就是也是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了之后呢，就去当了兵。当了兵之后，我因为他自己是登过很多大舞台的，什么央视的春晚呀、元宵晚会啊，还有人民大会堂等等。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见过这么多大场面，去过这么多大舞台，你自己印象当中 自己最深刻的一次演出是什么时候。 嗯， 他说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边防下边防给边防战士们演出、哦、那也是8月15，正好是8月15 中秋节， 给战士们去演唱、嗯、然后当时我采访他的过程当中，他说着说着说着说着自己就哭了、 哦、 就是他真的，他说那个边防是特别艰苦的一个条件，然后战士跟他说你们过来了给我们演出给我们唱歌表演节目，我们就像过年一样。 天哪、嗯、 就说着说着他自己就哭了，可能就是真的很 触动 感动。对，每每想起来可能还是， 这也让我想到很多镜头，比如说今年很多综艺节目也会特别切合这个建军90周年， 嗯， 然后跟部队做很多的这个互动的一些内容、嗯、我是记得像在极限挑战的时候啊，这个王迅他自己是当过10几年的兵的， 对没错， 然后那一期好像是完成一个什么任务就可以作为代表带着物资去那个部队里面慰问官兵， 嗯， 然后王迅就说自己一定要去，然后他们去看到那个女兵之后还帮女兵一起去啊、做一些任务啊什么的。我是觉得真正经历过那段这个岁月的人吧，他们能够理解当兵是到底有多苦，这不是在我们看到的影视剧当中能感受到的， 没错。 然后而且就是他们很多人唱着唱着吼着听，就是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个画面，比如说啊、这个兵哥哥在部队里面，然后军嫂呢可能就是很久没见了，就给捎了一个信、嗯、或者发了一段语音什么过来之后，大家听完之后都会流泪。你会觉得这种感动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并不算什么， 好像是很普通 很 平常的事儿，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真的，他们可能跟家人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哎，今天好正能量，好燃啊、嗯、然后就看完这些之后也会觉得很感动。 对啊，我接下来想说一个就是跟这个部队题材非常有关的电视剧，但我相信你们提到它的时候都会心的一笑。 嗯， 炊事班的故事、 啊、我觉得是不同的角度吧。 对、啊、哎，我觉得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军旅题材 炊事班的故事， 对，胖红， 嗯， 是不是老高，是吧， 老高 小毛、啊、对不对 啊, 啊，这几个你看你们都记得，大周、嗯、我得看看我那小三轮去了对吧， 情景喜剧、 嗯、 对 对 啊，这个部队里面不同的题材都能拍出来，反正不一样的感觉吧，我觉得、 嗯、 对， 就反正是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角度，如果真的像小高刚才说的啊，这个 小高 是啊，就是小贺就像小贺说的，这个如果这辈子真的没有当兵你会后悔一辈子的话， 嗯， 那 抓住军训这个重要时期吧 我想说的是没有抓住军训还能看电视剧都一样是吧。是的，这个我们是讲的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表现。那其实我觉得军训能带给人的很多内在的东西的成长，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可能都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出来的。 嗯， 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艺兴，你觉得在军训当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留下来的很这个印象是什么吧。 当时我记得就是大家都穿着那个迷彩服、 嗯、 然后头发呢就全部都是马尾辫，所以也不能化妆，所以谁是美女谁是帅哥 还是一眼能看得出来， 一眼就看出来了、 哦、 对。然后呢当时我们女生因为都住在一块，然后白天又在一块军训，就一直在讨论那个哪个班哪个男生好帅好帅，然后站军姿整个过程当中好像大家都犯花痴，就在看那个男生。 这个不应该是男生也在宿舍聊的一件事情吗？ 嗯， 吗， 对，我们当时也是在宿舍里面会聊说哪个女生比较好看。但怎么说呢，实际上我觉得军训的意义在于就是说你发现了好看之后你会想进一步去了解他、 嗯、 尤其是像我们像刚刚高中毕业嘛，然后跟人交往的也不是很深，然后呢那会儿其实很青涩的感觉，就真的喜欢那个女孩，可能在军训的时候就表白了。 这个我们真的没有说是什么早恋，鼓励大家早恋、嗯、但是真的到那个年纪的时候大家就情窦初开了。 嗯， 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 你有表白吗？你有表白吗？ 我要说这个故事的后续吗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表白了吗？当时 我没有啊，但是他有给我发信息。 天哪 天哪，你被翻牌子了 就当时但是呢就是其实现在想起来还蛮好笑的，他其实肯定是问到了我电话号码、 啊、 但是他上来的第一句话呢是说你是那个谁谁谁谁吗。 哦，好青涩呀，好像电视剧。 我发现这是个套路。 对， 他最开始说军训的时候大家不能化妆、 嗯、 所以呢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帅哥谁是美女，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所有的女生都在看那个帅哥，但那个帅哥只给我发了信息，其实你就是拐弯的跟大家说我不化妆我是个美女，是不是？ 我真的好爱跟你聊天啊 是怎么样， 你就好，就有你这种朋友真的是 对 醉了 你 在上对于一些来讲呢，好像军训结束之后，我觉得是打开了就情窦初开的印象会比较深刻， 打开了事业的第二春。 然后呢，对于我来讲呢，就是军训结束之后，我觉得跟我们同学的相处就变得印象非常深刻。像哪些同学，好像你会认为他是你大学的一路的伙伴？那会儿在军训的时候，是否就决定了 啊？嗯，但我当时确实还没有。心思没有到那种程度， 也没有哎，也没有。 例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在我们军训的时候呢，就当时教官规定说，不喊开始是绝对不能吃饭的。然后呢，我们大家都在那儿站着嘛。然后呢，我们也相约好了，说教官喊开始之后，我们也不要吃，因为很多同学没有打到饭。要是他先去把米饭盛好，然后我们自己的桌子再喊说开始，然后大家再开始吃。 我说的没有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你说军训的时候会跟哪些朋友在一块儿，然后可能大学四年就在一块儿。其实好像也没有这种， 我觉得他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军训的时候可能没带那个心思说啊，觉得我们跟哪个人的气场比较合，或者以后的关系比较好啊。 我也不是说那个，我是说就是说在军训的过程当中， 三个人都不在一条线上， 就军训的时候增进了你同学的了解 啊。 对，你会发现哦，你们实际上军训的时候性格比较接近啊，可能后面在大学生活当中可能就多一些照应和照顾。就是这个一部分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OK， 反正我是觉得大家相处在某一段的时候呢，总会有你跟你关系好的某些同学，但是到接下来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又会有某些同学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频次比较高，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啊。这个我想说的是，我不知道小贺记不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实我们当时是有人拍了很多画面的， 我拍的。 哦，对，你拍的，我们回来是剪了个视频， 对 不对？对 啊， 剪了个视频，所有的男生，那个视频所有的男生都在哭哎，对 不 对？ 送教官嘛， 送教官， 啊、送教官， 是教官送我们， 教官送我们，对对 对。 对， 我们那天要走了， 离开军训基地，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气氛会搞得这么的伤感，可能是有一些带头大哥就开始哭了吧。 对， 我们 哭完之后，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我不哭好像格格不入，我也就哭了。 我们也有哭哎，我们女生基本上是全哭了，男生也有一部分也哭了。 我是记得当时唱一首祝福，对不对？ 嗯， 是我们 朋友 唱朋友，还有那个张学友的祝福。 我永远祝福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教官围在中间，我们所有男生都站了一圈，拿着盆， 现在我看我觉得很奇怪。 对。那会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教官的感情真的是可能一起经历过患难吧。 而且当时我们不仅是同学哭了，有一个小教官他也哭了，可能他是第一次带这些大学生军训、 哦、 能够看出来可能他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 哦、 或者是他的年纪比我们甚至还要小。 嗯嗯， 他可能是第一次来带学生军训，所以他也是感觉情绪上的波动很大，也一直在哭。 嗯，我觉得那种情感真的跟生活当中认识的好朋友的情感是真的不太一样的，有一种共患难的感觉。 嗯 啊，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当时为什么会哭。不过现在我们回头去看当时的影片的话，我还是会觉得， 有点夸张， 有点尴尬， 对，有点尴尬， 自己看自己会有点尴尬， 对 吧？ 对对对 对。 实际上军训的这个事情好像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呢都不只经历过一次，就像涛涛刚才讲的，小升初啊，初升高啊，高升大学都会有。而且甚至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军训的夏令营，在上小学的时候父母也会安排孩子去， 假期还就放孩子去， 对，军训的夏令营。但我想说呢，其实军训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就是学会约束自己，懂得服从，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说回来了，可能很多人是独生子女啊，或者说家庭环境啊条件啊限制，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说军训的时候那个苦是什么样子，曾经跟自己家庭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说每天会不会按时早起。在军训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让你睡懒觉的， 对吧？按时熄灯睡觉，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挑战。 哎，说到这个挑战呢，还是要有一个小提醒吧，因为我开始是用那种开玩笑的口吻来说，哎呀，好像第一天第二天就有女生晕倒了，我什么时候能晕倒、其实军训当中晕倒这个事儿还蛮正常的。在高中，就是我刚升高中的时候，军训就有其他班的女同学晕倒了。大学军训也有晕倒的。 对， 确实因为体质不太好，可能也是因为吃饭营养就是没有跟上，因为军训也很累啊，胃口不好啊，可能吃得少，太阳一晒，然后在阳光底下一站晕倒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口袋里面得放点巧克力啊，或者是糖啊什么之类的。 放巧克力就算了吧，因为巧克力一定会被融化的， 就是防止自己低血糖。 对，这我是觉得除了小贺说的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照顾自己的能力， 没错。 因为你去了那边之后没有洗衣机， 没有热水，你所有的衣服都是要自己来洗、嗯、生活就是要靠你自己，你打饭打得慢了，你磨磨唧唧的，你就没有饭吃、嗯、对吧，你就得按照这个时间点来、嗯、你洗头，你说你洗澡，你不是每天都那个有时间或有地方等着你的，这是有时间规定的，什么时候可以洗澡，一周洗一次或怎么样，如果你实在要洗的，你就只能忍着用冷水，我觉得也是一种适应能力的这个 适应环境的能力， 对，适应环境的能力。 但是我想说呢，每个学校军训的条件都不太一样，是吧，例如说像有些学校的军训真的就很水啊，只是在学校的校园里面走走正步啊，然后沾沾军姿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军训的那种体验有的就不是会很深刻，但是我觉得呢，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分享军训的经历给其他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大家可以在军训的时候发个朋友圈，然后写写感想，记录下自己刚刚开始大学生活，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不能用手机。 对呀、啊，我今天看到一个刚进传媒大学的同学，他发的是、嗯、啊，宿舍没有信号，近期在军训，可能就没有办法跟大家。 有事请留言。 对，有事请留言、嗯。 那为什么我的学生现在天天都在发呢？就是 那我们就要把高老师刚开始说的那个说军训不能带手机带过去，结果交给老师丢了的这件事情，再次告诉大家，说不让带就最好不要带吧。 对， 对。 那所以每个学校的军训的条件都不太一样嘛，对吧？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记录的。就像我们大学那会儿，现在说来了，正是因为当时有那么多视频的资料，不光是我自己拍的，很多同学也拍嘛，然后我们留存下来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拿 DV， 里面还有一个小袋子，是不是？ 那还是那种磁带的那种感觉， 你自己带过去的吗？ 对，嗯，神奇不？ 那个年代真的挺有钱了，但是我是觉得真的，你现在回头看还是觉得，虽然我刚刚说有尴尬的一面，但是会挺珍贵的。但是我现在不会没事就会回头去看这个视频，不会，绝对不会。 但我觉得再过十年呢，二十年、三十年， 更加不会， 然后就没有了。那个视频 现在了，现在不是大家都会放在网上吗？对吧？ 已经在优酷上了。 对，所以珍惜这个军训的时光，珍惜这一段共患难的时光， 没错 啊，患难见真情嘛。 对呀、 啊，当你在部队里面真的说是啊有个不舒服什么的，你就会发现谁是真的关心你，谁会在跑前跑后了，对吧？ 对啊，谁是真的爱你的男孩，谁是喜欢你的女孩，是吧？ 这话听着也是够奇怪的。 对呀、啊， 这你好像后面还有一段话没有说的感觉，嗯，是吗？ 什么话？ 那请开始你的表演。 其实我觉得咱们还不妨在这个最后阶段哈、啊，跟大家做一点提示性的工作，就比如说刚才一心讲的说兜里可以揣点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很贴心的一个小提示。然后呢，我觉得还可以跟大家说的一些什么呢、嗯、就是说这个大家注意防晒之外呢，其他方面哈、啊，尤其是洗手，注意个人卫生，吃饭之前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因为嫌麻烦就不洗手了，到时候我觉得可能也会生病啊什么的，就不太好了。 对，就是虽然累归累吧，但是呢还是要保持自己生活平常的一些习惯。嗯啊，能忍的就忍，忍不了的呢也得忍。 对，嗯，同时我觉得呢，现在嘛，也怎么说呢？现在参加军训的应该都是99年、00年啊， 是 我们这个社会上所谓的叫00后了。嗯，然后呢，其实很多教官的年纪也并不是很大，有的时候在跟教官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首先双方要相互去理解，因为教官不是想害你的，我觉得所以要一定要跟教官搞好关系，同时呢跟教官多去沟通啊，保证自己的训练呢在自己的合理能力范围之内，千万不要逞强，当然也不要偷懒，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给再多的这些提示呢，只是给大家一点点方面了，大家真正会遇到什么的情况，就可能我们节目没有办法完全的囊括。我旁边的女主持人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在说话呢、嗯、因为她开始在找自己当时军训的照片了。 天哪，我看到了，还是短发是吗？ 没有，长发，我找到了一张我跟我们教官的照片。 哦，天哪，好帅啊。 是，嗯， 教官 说的这个就是他自己的。好，这个我觉得如果之前大家经历过的话，有视频或有照片的记录，不妨翻出来看一看，或许你会回想起来曾经你觉得很苦的那段岁月里面，现在回味起来会有一点点甜的滋味。嗯啊，如果没找到照片，你或许还会说为什么当年我没有拍一些照片来纪念、 会有一点点遗憾。 对，遗憾，遗憾怎么办呢？就再去军训一下。但我觉得心态是不太一样的啊。 没错， 这个希望今天节目给所有要军训的同学们有一点点的帮助、嗯、啊！如果是大朋友们呢，也可以跟我们一样来回忆回忆。 嗯，没错，我觉得这里面也是希望能够唤起大家的回忆，同时呢，没有参加过军训的朋友们呢，赶紧憧憬你的军训生活吧。 嗯，是的。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所长涛涛， 我是研究员一心， 我是研究员小贺，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情的心酸 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的玫瑰。